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要，轻描时光漫长。 家，作词李荣浩，读歌人大佐。有很久没见，你剪了长发，该怎么说话，该怎么启发，怕歌词写得肉麻，怕浮夸，放一盘磁带，七八十年代，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感慨都是现在。作曲家，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。作曲家，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。作曲家，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，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。 有很久没见，你剪了长发，看怎么说话，看怎么启发，把歌词写得肉麻，怕浮夸，放一盘磁带，七八十年代，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。节拍音符不会写，写歌是感觉，看几眼世界，多几个头衔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换一个长白，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。

情，只要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 对准你的频率，唤醒你的活力，全屏可视化多维互动，刷爆你的存在感。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看书，耳朵做一串项链，被你锁进铁盒子，眉目流转做山窗，你常在沉默时凝望，而我的身世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经过我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

沉默胜过说永恒，烟花越清晨越容易冷，不如安静看星辰，等待是用孤独点一盏灯，一句话定了一生情等，却更重难互相比承诺动人，究竟要爱多少人才算是没浪费这爱的天分，经过多

夕扬起水花，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，分隔了理想，分隔现实，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。川流不息，扬起水花，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。 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，你该怎么回答？ 答案 A， 吃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，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。 答案 B， 那又怎样？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 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，年轻人。 上眼，你就是我的远方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天堂。我是那么向往，也充满无尽的幻想，而你就在这不远地方的遥远地方。我多想躺在那河畔的草地上，享受那晒在身上的阳光。我会忘记方向，忘记我活着的悲伤，请别叫醒我，我怕这一切飞散。 的飞鸟，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眼前留少不及你有缘时的美少，那松土青纶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浮桥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化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生负寂寥，仿佛 建强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我现在外地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，其实我更想回家。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，别舍不得，穿上吧。妈妈一定在广场舞称霸，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。你们就别再催婚了，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。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，把照片发你们看看吧。街坊邻居都还好吧？替我问候他们吧。没事儿，不要老闷在家，多出门转转总是好的。希望你们一切都好，不要让儿女放心不下。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。此致敬礼，此致敬礼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我现在外地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，其实我更想回家。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，别舍不得，穿上吧。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，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。你们就别再催婚了，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。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，把照片发你们看看。

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课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事啊是时候。 皇上弄个音放个曲儿，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，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。不过由于没有插板，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。 年轻创造未来 FM98.2。 没活冷清，也

就像一场旅行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，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，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否很小心，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？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，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？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最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，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。 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，作词岳阳，读歌者王玉博。大大的城市，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时间慢慢地走，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，在这风中，在这风中，金色的月亮，黑色夜空，黑色的风衣披着我，喧嚣的城市，匆忙的行人在南方流浪，在南方歌唱。那就走吧，谁知道前面是什么？那就走吧，停留在那里，风景是一样的。那就走吧，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。大概吧，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，或许吧，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。 大大的城市，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时间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，在这风中，在这风中，金色的月亮，黑色夜空，黑色的风衣披着我，喧嚣的城市，匆忙的行人，在南方流浪，在南方歌唱。就走吧，谁知道前面是什么？那就走吧。

想你拥抱在怀中，可夏天已去，我们又伤感，这秋天已来，叶子已落得满山遍野，还有我们，我们的回忆都变成了金色的，可冬天已来，大雪掩盖了一切回忆，连同你我的记忆全都掩埋。 贝加尔湖畔，作词李健，读歌人韩建强。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。这一生一世，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多少年以后，往事随云走，那纷飞的冰雪

这山风拂面拂我的心弦，趟过清澈的溪涧，任你在其间，越过水流蜿蜒，越过山峦重叠，与你说剩下的一点。盘旋而落的红叶若一无偏斜，静静散在你面前，一片又一片，一片喧嚣与间， 赵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就不如酒？